姬彤休学大半年，年初撞了个难缠的老鬼，被要死不活的磨了一个多月。神婆看了，道士也找了，费力破财，好不容易才将他送走。没消停几天，又撞了个鬼。虽然这东西他从小到大没少遇，习惯了，但毕竟不是好事儿。生活、身体、精神各方面皆受影响。周西没办法，送他去安里住了一阵子，佛门境地确实安生。八月中旬，周星把季彤接了回来，一是赶着九月份跟着趟重新入学，二是在家适应段日子，毕竟安利的作息与外头还不大一样。他们搬了新家，从前住的地方不远开了个湖，又新建了座桥，说是破了风水，周星赶忙张罗着换房子。是个设计特别旧格调的新小区，离一所寺庙不远，想着沾些佛光鬼啊妖啊的也就避着些。自打离了安，虽没出什么事儿，可周星这心就一直悬着。开学前几天，他联系到一位大师傅，带着季彤跑趟江西求了张符和一根红绳手链回来，有没有用另说，起码图个心安。不过自打有了这两样宝贝，季彤还真就没再撞邪。季彤转学进了二中，也就在这一片区域，离家和寺庙都不远，不是顶好的学校。周星怕季彤跟不上有压力，从不过问学习上的事儿，唯一的期盼就是他能够健康平安。新学期时，班主任各种事务繁忙，潦草给季彤置办一桌子，让他在讲台边坐着。转学生总是引人注意的，何况这个转学生长相出挑，季彤总是没精打采的，得空就趴在桌上睡觉，脸色也不好，没血色，没活力，瞧着病恹恹的。倒不是前阵子撞鬼的原因，他从小到大见鬼无数，正因为这样身体老出问题，气运也受影响。上了两天课，季彤终于有了个正经座。他个子高，被安排到第五排，前后都是男生。同桌叫甘婷，是个浓颜系大美女，昨天还是一头拉面卷，今天被迫拉直了，还剪了个齐肩。晚自习，甘婷写完日记，东摸摸西戳戳，抵了抵正写作业的季彤， 聊聊天呀。 物理老师在讲台坐着看书，季彤没讲话，看了甘婷一眼，在草稿本上写了个好字，推到两人中间。 老王不管的，小点声就行了。 甘婷咬着笔头，见他不吱声，打量着他挺翘的鼻子。 你有男朋友吗？ 季彤摇摇头。 没人追你？ 季彤又摇头。 怎么可能？你长得很好看啊。 甘婷盯着他，季彤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。 不过马上就有了，这两天班里都在议论你，今天早操的时候蒋朝一直偷看你。 季彤对这方面毫无兴趣，也不想知道蒋朝是哪个。 我觉得 甘婷，你干嘛呢？啊，够头大手的。 后门传来班主任的声音，全班同学一致抬头，齐刷刷地看过来。甘婷闭上嘴，抓了抓头发，低头趴到书本上，拿着笔在上头乱画，佯装认真。季彤将本子递过来，上头写着， 以后还是写字吧。 甘婷扑的一声笑出来，赶紧捂住嘴，在纸上回他， 好的。 周星做新媒体行业， 在文创园开了个工作室，最近忙里忙外，工作都没顾得上，全靠两个手下艰难维持。季彤生活恢复正常后，他的工作也渐渐回归正轨。起头一个星期总是每天两趟接送季彤上下学，后来业务增多，忙得晕头转向，便让他自己来回。学校半个月一次双天假，中午放学，教室轰炸一团，回家的回家，溜街的溜街。外面在下雨，季彤没带伞，想着等雨停一停，便留在教室多做几道题。同学陆续走光了，整层楼格外安静。季彤背着书包出校，往常这个点儿天还大亮着，今天却因为阴雨天早早发暗，雨还在下，只能坐公交回去。季彤上了十三路，车上有三个乘客，一个坐在司机后，一个坐在中间，还有个胖大叔坐在车尾，一身黑衣，低着头一动不动。离家只有一站路，季彤懒得坐，站在下车口，看着车窗上缓缓流下的一道道雨，交叉着蔓延着。